此生专为表演来。供稿人李修远。夏莲居老居士曾说，浊世无如念佛好，此生专为大经来。在学习了上海下贤老和尚的生平事迹后，我觉得对他老人家而言，真正是浊世无如念佛好，此生专为表演来。早在2011年，就有善知识给我看了关于海贤老和尚日常生活与修行的视频片段。我真是业障极其深重，当时竟然没什么感觉，只觉得老和尚很普通，除了很长寿，身体很好之外，没什么特别的。现在学习了记录他老人家生平事迹的光碟和文字资料，尤其是听了上净下空老法师多次对贤公老人家的极力赞叹后，才发现他老人家真的并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普通。我认为他老人家今生不是为成佛而来，而是专门成愿为众生表演而来的。净空老法师在讲经时常常会讲到宋朝的盈科法师、地贤老和尚的弟子郭漏降和黄中昌居士的事迹，他们都为世人证明了念佛成佛的真实不虚。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不能像郭漏降那样三年如一日的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接着念，也不能像黄中昌居士那样进行长达近三年时间的闭关念佛，更不可能像盈科法师那样以极强的愿力三天三夜精进成就。既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像这三位大德那样去修行，那么最适合我们大众的修行之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佛菩萨慈悲，贤公老和尚以他92年的亲身示范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老人家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不坏世间法。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中，只要能不停地积累往生资粮，一句佛号细念不断，假以时日，一切都会自然地水到渠成。那么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贤公老和尚是怎样不停地积累往生的资粮呢？通过学习，我发现了两点。一是深扎人根，二是佛不离心。他老人家自幼孝顺，出家后更是给大众示现了孝亲尊师的好形象，一生行仪淋漓尽致地为我们演绎了温、良、恭、俭、让，这些都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往生必备的条件。老和尚90余载一直保持默念阿弥陀佛圣号，劳动念佛两不误，甚至在文革期间，虽然不允许念佛，他老人家仍然在心里默默地念。总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持符合三规、五戒、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王，完全符合无量寿经第六品发大誓愿、第18愿、19愿、20愿、第24品三倍往生和第25品往生正因 所讲的往生条件。可见贤公老和尚是深知净宗念佛法门简单易行而又不误世间事物的殊胜。在敦伦尽分的前提下，90年如一日的劳动生活中，时刻不忘往生极乐，亲近弥陀的目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最终圆满解决了了生脱死的大事。他老人家为我们示现的修行方法，具有极其普遍的教育意义，对任何人而言，都行得通，做得到。夏莲居老居士是为成就《无量寿经》汇集本而来，黄念祖老居士是为注解《无量寿经》汇集本而来，净空老法师是为宣讲《无量寿经》汇集本而来，海贤老法师是为表演《无量寿经》汇集本而来，这些都被我们遇到了，这真是稀有难逢之盛会。那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我们今生是为什么而来的呢？惭愧莫学，愿与全球学长一道，不负佛菩萨的慈悲护念，珍惜稀有因缘，读诵夏莲老的《无量寿经》汇集本，研习黄念老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注解，恭听老法师的《无量寿经》汇集本讲解，像贤公老和尚那样，按照《无量寿经》汇集本踏实修行，坚定信愿，世生极乐，此生专为《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信解行证而来。阿弥陀佛。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六祖能大师记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诚如李居士所言，贤公最为可贵的，就是给大家做出了不离佛法行事法，不废事法正佛法的榜样，让各行各业的学佛人都不再为没时间专门念佛而烦恼，同时也坚定了学人念佛成佛的信愿，不再认为往生是遥不可及的水月空花，也令社会大众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知道原来佛教不是教人消极避世，而是教人用出世的智慧去做入世的事业。所以说，贤公表法，今证事实。师父上人说，贤公的事迹会影响末法9000年的众生，应该是丝毫都没有夸张。而今番，默学将此文收录于此，料也甚宜。